爱国和地区组织媒体最近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俄罗斯塔斯社、尼泊尔网络杂志、今日尼泊尔、中国环球网以及白头山捷克朝鲜友好协会、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本部设在尼日利亚的非洲地区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委员会等团体网站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在植树节之际前往万景台革命学院与月儿们一起进行植树的消息。英国先进政治研究协会网站和白头山捷克朝鲜友好协会网站上载了金正恩同志视察朝鲜人民军第966大联合部队指挥部的消息。上述网站登载了金正恩同志的照片。